文学可以奇情，可以写实，可以惊险，可以浪漫。文学并非远在天边，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，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。遇见文学，主持黄念恩、李秋婷。 咁有聽開遇見文學嘅聽眾朋友都會知道咧，其實我哋係鼓勵慢讀啦，同埋好多時我哋介紹咧都會介紹一啲短篇嘅作品啊。咁、但係今日咧，你要為我哋介紹嘅呢個作品咧，佢係一個中篇小説嘅作品嚟嘅，佢係由13個短篇組成。我咁講話，如果你淨係睇入邊嘅短篇咧，其實你就真係錯過咗好多閱讀呢一本作品嘅趣味喎。 係啊，秋婷你講得好啱啊！我哋今日想介紹嘅咧就係台灣女作家盛英書嘅一本成名作啊，可謂亦都係佢第一本結集出版嘅小説，叫做《公主徹夜未眠》。呢一篇小説咧，佢作為一本書嚟講咧，係一個頭先你所講嘅啦，13個短篇結集嘅小説集。咁、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單篇嘅名嚟嘅。咁所以話呢13個短篇裏邊咧，其中一篇叫《公主徹夜未眠》。無論你單篇嚟睇，或者係以成本書咁樣去睇咧嚇，佢都可以成為一個完整嘅作品。但係如果單篇睇嘅時候咧，你未必會感受到佢整個嘅創作嘅趣味或者意義嘅。單篇睇我哋都有啲特別嘅印象嘅，譬如話佢寫嗰種比較抽離嘅荒诞嘅城市生活啊，人嘅好写实嘅感受，但系突然间有啲好古怪嘅事出现吓，即系譬如佢好写实咁写一个家庭主妇咁样吓，但系呢个少妇突然间失忆吓，咁所有嘢就变得好怪异。呢一种将好写实嘅经验又加一啲荒诞嘅情节咧，当时第一次睇嘅时候会谂起捷克嘅作家以《变形记》出名嘅卡夫卡咧，嗰种嘅味道。咁事实上，盛英书自己都中意卡夫卡嘅作品嘅，佢话正如一个人。为什么一朝醒来会变成一只甲虫呢？咁然之后佢第一件事可能会想下就话，我使唔使打电话返公司请假呢？一只甲虫。即係你想下城市嘅生活逼到人哋会觉得即使你变成一只甲虫，咁大件事发生你都会想下，咁我返唔到工今日点算咁样。 一啲好现实嘅问题。 係呀，咁所以我哋睇公主彻夜未眠嘅时候呢都会系咁嘅。即係佢里面有好多现实生活上面嘅压迫。譬如你做一个推销员嘅话，你就要日日去销售你自己要推销的货品，录音带又好，什么产品都好。你是一个少妇的话，你要即是喂饱两个仔女啦，又要煮饭给老公啊这样。但是他又会有些很不同的情况，譬如说一个人决定饿鬼自杀了，即是睡在火车轨的时候，他需要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要克服 要面对。 是啦，那都会在盛英书的小说里面出现的。所以这本书在90年代初出版啦，他出现之后都引起大家好多去讨论，即是无论由作家本身的背景啦，或者是小说本身呈现到的台北生活又好，或者是现代都市的生活都好，都引起好多共鸣和讨论的。虽然这本书距离我们都有一段日子啦，十几二十年的时间，但我今天读的时候，秋婷你好像之前都讲过，就是不是很觉得它很过时的， 是啊， 就是那个时间的痕迹不是很明显，你说是今天的台湾好像都得的这样。所以这个都是即是盛英书这个作家他所把握的时代感，我觉得他把握得很好。 嗯，那公主彻夜未眠呢，可能有些朋友喜欢听古典音乐就会觉得这个名字好像熟口熟面的。 是啊，他就是来自 Puccini 的杜兰多的歌剧里面的一个很出名的咏叹调的名字。当然他本身那首歌就是说，就是有个公主出了个难题给人，就如果他答不到那个人就要杀头了。但是他就很辗转反侧，就话唔知自己嗰个难题吓，即系会唔会俾人破解到咧？咁嘅一首咏叹调啦，喺小说里边咧，将佢变成系一个篇名吓，亦都系全本书嘅名。你可以话即系同相关嘢都得嘅吓，即系我自己觉得，即系杜兰多里边嗰个女主角都几无情嘅吓。咁但系呢个无情里边咧，喺嗰个歌剧咧，其实公主又有啲值得同情嘅，即系话当呢个世界冇人够你聪明嗰种寂寞系点？解说咧，咁其实我谂盛英书佢作为一个作家，或者系佢小说笔下嘅人物，唔多唔少都有呢一种状况嘅，即系话喺现代都市里边，或者系人生里边，当你好寂寞嘅时候，嗰种感觉会逼到人去产生啲乜嘢嘅行为咧，或者结果咧。咁其实除咗《公主彻夜未眠》即系呢本90年代初出版嘅小说之外咧，其实盛英书一直都有创作嘅，即系《公主彻夜未眠》冇几耐之后就有《人类不易飞行》啦， 或者是好女孩不做啊。咁仲有一本好值得介绍，即係如果大家睇完公主切夜未眠觉得喜欢成英书呢个作家嘅话呢，我都好推荐佢嘅一本长篇小说，就係、是、无伴奏安魂曲。咁佢当年呢係攞咗呢个台湾嘅百万小说大奖、所谓就係、是、嗰个奖金係100万台币嘅。咁都算係当时好高嘅一个奖金啦。呢、這个无伴奏安魂曲简单嚟讲呢，佢嗰个主题就同我刚才讲嘅有啲相关，就係、是一个人好寂寞的时候，他会寂寞到在这个城市做什么呢？无伴奏安魂曲就提出一个假设，他会不会一个人就是会因为寂寞而杀人的呢？那他就是一个悬疑的，就是有少少推理性质的小说这样。最后你会觉得是有种哀伤的，即使杀人犯是不应该值得同情，但是在这个很虚无的一个杀人的原因，反而令你会有一种不同的体会对于这个罪与罚的问题。后来的成英书的作品都有很多，即同一般主流的文学的追求是不同的，那也都有很多争议性的地方，譬如说他写的地狱门都是一个长篇小说来的，那就很多变态或者是很挑战阅读尺度出版尺度的奇想式的小说的，那里面也都结合了很多他对宗教的一个主题的小说。那另外就还有男胆，就是联合文学出版的，这本就是讲一个男性，但是他因为职业的关系就是变成一个女性咁样嘅变性人嘅作品啦。咁最新嘅一本呢就好似叫做《人间意识之感官胡乱推理事件簿》，好少人会即係背到呢一个书名㗎啦。咁又系一个推理小说，有少少似公主切夜未眠嘅，就好多细碎嘅故事串联起嚟。咁但呢本书都系两三年前啦。咁近年佢最新嘅动向呢，据我所知呢，就系、是、佢对于塔罗牌或者系一啲超自然世界里面嘅即是一些知识，他是出了好几本书，即是叫神之手的系列，即是万物好像有一对手去控制这样，那就是写关于塔罗牌的书。但是他跟坊间一般即是教你怎样算塔罗牌是有点不同的，即是说他对每一张牌，他作为一个小说家，即是他去联想到人或者是命运的关系，那我觉得都是挺有趣的作品咯。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又看回成英书最早期的作品开始，也都提醒我们其实有很多好的作家，他往后都一直会出版他的新作，我们看完的时候都可以去留意一下他最新的动向咯。 就这样听你的介绍，其实都觉得成英书他这个作家是一个很创新，即是不断在那个创作的范畴那里面去创新的一位作家。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位作家呢？因为呢为什么这么说呢，我看这一本《公主切夜未眠》的时候呢，拧一拧这本书底来看一看，成英书在1980几年的时候咁青春美丽的。听闻到而家都好似都仲系咁青春美丽。 是啊，大家有兴趣好好奇的话，你上网咁网络世界呢，你去搜寻下成英书的图片，都会见到佢源源不绝好多即系为自己设计嘅新形象啊，影嘅好多佢系好美丽嘅相嘅。佢啱啱出道嘅时候，即系90年代初啊，或者系即系公主切夜未眠出版嘅时候呢，出版社就为佢定位咗系一个叫做最美丽的作家，最美丽的作品。好事坏事都看你怎么看，就可能有人会觉得那就会忘记了其实他的作品是很特别的。而且他作品里面的意识，即是奇异的意，色彩的色，那种意识有时我们会因为他是一个美女作家而忽略了。 是一种妇女添。 咁所以当初他用美女作家的姿态进入文坛，都有人有不同的意见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一个人美丽就是美丽。据我所知他在台湾，即是我们都很少见到一个品牌啊，讲得个名都即系好著名嘅日本护肤品牌，咁就系揾成英书做代言人嘅。咁我哋都好难想象下，即系 点会揾一个作家嘅咧？ 系啊，咁但系呢个就系台湾即系人哋嘅社会有咁嘅条件去决定啦吓。由一个作家去做咁著名品牌嘅代言人，我曾经都有幸喺佢屋企短暂地居住过。咁佢嗰阵时啱啱就系做完呢个代言人，咁佢喺洗手间里边的确有好多呢个品牌嘅面膜啦。咁啊呢件事。是真的，即是我们可以看到成英书他的形象和他在媒体里面不断转变的身份。其实他本身是读化工出身的，即是说不是我们说科班出身文学一路这样做作家。他又试过做报纸的总编辑啊，然后又再去做广告啊，自己画漫画啊，算塔罗牌。你会看到他跟我们传统的所谓台湾作家、文艺作家、美女作家那些比较纯粹的形象都是不同。但是这个形 象正正是帮助到我们看成影书的小说的，就是说它的确是逐点逐点地去打破我们看小说的一些成规，同埋媒体里面的流行文化、次文化、都市文化都会是跟它的小说有一种密切的关联的。咁如果你切割晒呢啲嘢，淨係喺个小说内部咁去睇嘅话咧，你就未必会睇到晒整个即係佢小说嘅丰富同埋精彩嘅地方咯。 头先我哋又介绍咗呢位台湾作家成英书啦。咁佢呢个作品咧，《公主彻夜未眠》，头先我哋透露咗，其实佢系一个由13个短篇作品组成嘅一个中篇小说作品。咁啊，独立去睇每一个作品嘅时候咧，其实就未必会睇到太多即係嗰个关联性。但系当你成本作品睇嘅时候咧，就会觉得啊，那个奇妙之处就是当我是呢个故事嘅入边嘅主角嘅时候，我就成为咗下一个故事入边嘅配角啦。 系啊，其实呢种手法咧喺电影里边都唔系未试过嘅吓，即系我记得以前睇奇斯洛夫斯基嘅《红白蓝三部曲》喺呢个红里边出现过嘅配角啦，原来啊喺白里边嘅系主角个，咁但系喺红嘅时候系过镜式嘅人物。咁我哋可以谂翻啦，人生都系咁咯，即系话你喺自己人生里边某啲情况系主角，你喺某啲人嘅人生里边，你系一个配角，甚至乎系路人甲嚟嘅。咁但系呢个系本质上就系咁。咁但系喺一个系列嘅短篇小说嘅呈现里边咧，佢就会俾我哋好独特嘅阅读经验啦。咁其中一个就系即系你头先所讲嘅，你好正常咁顺序去睇嘅时候咧，譬如第一篇就叫做《我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》，表面上听嚟即系话好有希望嘅一个题目啊，即系人都希望自己有个新开始咁吓。但系点解个幸福生活会就要开始咧？吓就系原来 即系未开始啊， 系啦，你一定系之前唔系好幸福啦。第二就系原来佢系靠失忆嘅。咁佢就讲一个失忆嘅妻子兼母亲，醒咗之后完全唔认得自己嘅丈夫同埋两个小朋友，但系就俾呢个丈夫接翻屋企住，又要重新配合佢哋嘅生活习惯啊等等，就非常之令佢觉得好疏离。呢种疏离感当然佢有荒诞嘅地方啦，即系我哋而家今日谂下，一个妈妈点会一啲都唔记得自己丈夫同埋仔女咧？肯定系一个荒诞嘅情节嚟嘅。但系有时候会谂下，即系我唔系话我自己啦。总会有一刹那会有时觉得，诶、哎，我喺度做紧咩咧？其实我同呢个亲人系乜嘢关系？有时都会咁谂，我而家其实唔知道做紧咩咧。咁好似啲嘢系好熟悉，每日都会重复咁出现，但系都会有陌生感。呢、這个失忆既系一种象征，有一种吓同真实嘅人生经验有关，佢亦都系一种小说情节里边吓产生一个戏剧效果嘅情节啦吓。咁、所以我觉得呢个由失忆嘅故事开始咧，系好有意思。就是说其实小说的世界就是要你清洗了某些记忆，投入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故事里面，都好像有一种短暂的失忆。我们每次看一本小说，即是不要记得自己是哪个，要投入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环境里面。 其实除了这个短篇之外，还有一个短篇我觉得也挺有趣的，就是叫做等待火车。有一点好像等待果陀的意味。 我估他写的时候他是想着即是这个很著名的荒诞剧等待果陀啦，冇人知道果陀系乜，但系每个人都去等待，等待火车都几配合到呢个情节啦，就系、是、话等火车，每个人都有经验嘅，我哋搭东铁啊、西铁啊，都会等待火车嘅，但系呢个等待嘅人有啲唔同啦，因为佢系一个即将要卧轨自杀嘅人，咁佢等架火车嚟嘅时候，嗰个心情系点咧？或者系嗰个火车嘅象征意味系咩咧？ 但入边有啲荒诞嘅，即系啲对白系都几有趣味嘅，例如佢会话一个已经等紧，即系谂住架火车要埋嚟，我就自杀嘅人，点解仲要担心我听日晒窿咗之后，我个鼻点算啊？即系又会谂，哎呀，好肚饿啊，又要谂去厕所啊，各样嘅问题。但系你会觉得系喺呢一个情况之下，你唔应该谂呢啲嘢，但系你偏偏就会有一啲咁样嘅问题要去思考。 系啊，呢、這个你可以话系小说家嘅一个联想力嘅特色咯。即系有时我哋细读一个作品嘅时候，都需要调动一下自己嗰啲同理心或者同情心嘅，当然好严峻啦，即系我哋无端端唔会谂自己会有呢个卧轨自杀嘅情节嘅。但系佢讲一方面系好似你头先所讲，系一个已经要卧轨自杀嘅人，就会谂下，哇，如果瞓喺度等太耐，晒窿咗咁点算咧？冇搽防晒，或者系诸如此类嘅考虑。但系有时我记得睇过另一篇嘅评论啊，最近就系讲一啲伟大嘅作品咧，就系会令我哋留意一啲细节嘅吓。咁譬如佢讲过有一个即系好著名嘅小说里边吓，写到一个 上吊的情节、即是一个犯人、被人拉去问吊了。是了，行刑之前其实他已经无晒任何希望、他没可能会逃脱到了。但是他去到刑场的时候，他前面有一个水潭、即是啲路可能落过雨啦，有一个水潭。他说就见到那个囚犯呢，就行的时候呢，就是刻意地繞過了個水潭，然後才繼續走、即是兩個士兵夾住他，那他繞過水潭。其實這個作家都有想過，即是說在個小說裡面他沒有解釋是什麼、但是你會看到一種人性、就是說即使你下一秒其實你已經完結了你的生命，但人都是不想整污糟自己的腳的、我們見到污糟的東西都是想避開，這種人性可以令人很感動。當然成英書的寫法他不是純粹這種即人民關懷式的感動、但我覺得個意義有少少相近的，就算我餓鬼自殺，其實有些很人性的考慮都會在我們的腦海裡面出現。 聽我們的節目的朋友都知道我們會有一個細讀的環節，今天黃念恩又揀選了這一本《公主徹夜未眠》的哪一個短篇作品給我們的聽眾聽呢？ 我就想讲呢个我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嘅，咁啊唔系话呢篇系最精彩嘅，咁但系佢系好重要嘅一篇啦。佢读嚟嚟睇都几精彩，佢就系讲我头先讲嘅最有象征意义嘅一个情节，就系失忆啦。咁我哋不如先听个片段啦吓，就听下呢个女主角琪琪，佢系一个妻子，亦都系个妈妈，但系佢一擘大眼嘅时候咧，佢发现有好多陌生嘅男人啊、细路仔喺佢身边出现，呢一种嘅感觉到底系点嘅咧？咁我嚟听听呢个《我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》嘅第一段啦。 他一张开眼睛看到天花板的时候，有一点点莫名其妙。直统统地看了老半天，领悟到原来躺着看天花板要比站着看来得高，又看了半响才发现这根本不是自家的天花板。奇怪了，那自家的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眼睛一瞟，发现床边爬着一个男人，侧脸对着他正在呼呼大睡。他凑过去瞧，闻到一股恶心的烟酸味。这男人一张黑糊糊的猴腮脸，下巴盖儿烂水草一样的一堆胡渣，睡着睡着还流些黄口水。忽然口水一吸醒了过来，发现他正目情口呆地朝着他，喜出望外地喊着： 琪琪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我去叫大夫来。 说完便跑出了房门。怪事，琪琪是谁？一会儿男人巴巴地跟着大夫进来。大夫说： 好，醒来就好。 男人则像一只鹦鹉一样不停地说： 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琪琪，我担心死了。 他再也忍无可忍地说： 你到底是谁？ 男人愣了一下。大夫说： 记不记得你叫什么名字？ 开玩笑，这么蠢的问题，我叫……刚要开口，忽然觉得接不下去。 对不起，我忘了。 他说： 这就对了。他头部撞倒，失去记忆了。 大夫说： 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记忆啊？ 男人问。 这个就不一定了，再观察看看吧。 大夫说完就走了。男人坐下，不晓得该悲伤还是愉快。 你想吃什么东西？ 他问。 我不想吃东西，你离我远一点吧。 他说。 我给你削个苹果。 男人说完，从桌上的塑胶袋里掏出一个苹果，又从口袋里拿出水果刀削着。他看见他的肠子夹缝里都是污垢，差点吐了出来。 我不要吃，你自己吃吧。 他说。男人苹果削了一半就开始吃了起来，他听到牙齿咬到苹果的咔嚓咔嚓清脆声音，觉得肚子有点饿，吃了半边，男人稍微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削另外一边，后来还是决定不削就继续吃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倒下去想睡觉。 想不想看看两个女儿？ 男人说。 谁的两个女儿？ 他问。 我们的女儿，星星跟文文啊！ 男人理所当然地说，他大声尖叫起来， 吵死人了！ 隔壁床的老太婆坐起来说， 刚刚就听完呢公主彻夜未眠的这个作品的第一个短片，就叫做我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。为什么黄念恩会揀选这个作品的开头给我们听众听呢？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看成影书的时候最深刻印象的一点，就是你会看到他的描述是很仔细的，就是说一个人失忆醒翻之后很多细节的感觉。咁我哋平時睇電視劇就即係會有啲人醒翻就話你係邊個咁就完㗎啦。咁但係其實佢諗緊乜嘢呢？喺呢個小説裏面呢，我哋一路都會睇到下，譬如佢對於身邊嗰個男人嘅嗰個陌生感，其實就係佢丈夫嚟嘅，但係佢完全唔記得點解會同呢個人一齊，或者佢話係佢丈夫，佢覺得冇可能㗎，你哋走開啲啦咁樣。又或者係佢嘅兩個女俾佢嘅印象，即係佢又係覺得好陌生嘅，對所有嘅關懷都冇感覺。咁我係覺得呢個主人公琪琪好似好冷漠啦，但係我哋又有少少同情佢嘅，即係話，如果變咗係自己，你真係對呢個人或者呢個家庭完全冇咗記憶嘅時候，我哋又點樣去逼自己去愛一個家庭呢？咁樣佢幾尖鋭地令我哋去諗下，即係其實家人係咩一種咩關係，即係如果冇咗回憶嘅話，人同人之間可以疏離到咩程度。睇完之後呢，我哋就開始呢個公主彻夜未眠嘅呢個閱讀之旅呢，我覺得就好重要或者好有趣嘅一個基點呢，就係話我哋同情琪琪之餘，去到後來呢，我哋睇另一篇頭先我哋都講過嘅公主彻夜未眠呢，就從琪琪個女文文嘅角度呢去即係寫返佢妈妈。咁但佢写妈妈嘅时候，我哋又了解多啲佢呢个家庭系咩背景，或者系我哋知道多少少咧，又觉得其实妈妈真系唔值得同情，或者系其实佢个两个女系好乖巧噶咁。点知咧又再进一步去睇咧，原来琪琪嘅父亲系佢自己嘅屋企又会有其他嘅联系啊咁样。所以佢其实系讲紧一个都系人生里边嘅问题，即系我哋喺呢个处境里边觉得一个人系唔啱，系做咗一件即系道德上唔应该嘅事，譬如话对家人毫无感情、冷漠，咁但系喺另一个环境之下，当佢系人哋嘅女嘅时候，或者佢系面对唔同嘅人生阶段嘅时候咧，其实佢又有好令人同情嘅地方嘅。咁成影书就系带我哋去进入呢啲既系好真实，但亦都系好荒诞嘅人生嘅唔同嘅场面之中咯。 头先黄念恩嘅讲解入边咧，我醒起咧，其实成影书喺呢一本作品入边曾经有提过一个比喻，都几有趣嘅，就是、关于一只曱甴。佢就話一隻曱甴咧喺一碗面度，咁啊一隻曱甴喺一碗面度咁捧到去你面前，咁你見到梗係會發狂啦，即係冇可能食噶啦。咁但係如果呢一隻曱甴已經跌咗落呢碗面，只不過係嗰個侍應喺呢碗面捧到去你面前嘅時候已經拎走咗只曱甴，你食嘅時候咧可能又食得好滋味喎。咁佢哋帶出一樣嘢就係話啊，究竟個事情嘅本質係重要啲，定還是我哋對呢件事嘅睇法重要啲咧？會唔會就可以回應到頭先你講過一點？ 係啊，都有關係嘅，即係成本書係好叻去用一啲好生活化嘅， 令我記到而家啦。 係啦，就係去講一啲人生哲理上嘅問題，咁但係就用好深刻印象嘅戲劇化嘅場景啦。呢、這個的確係就係嗰個荒誕嘅問題咯，即係話人生你唔記得咗啲乜嘢，或者你見唔到啲乜嘢，就係、是、咪可以重新定義嘅時候咧？其實小説呢種藝術係咪亦都係一種短暫失憶，或者係短暫我哋將某一樣嘢抹咗之後？即係嘅人生嘅面貌，譬如我哋睇一啲浪漫言情小說，我哋就抹咗人生嗰啲柴米油鹽啦，淨係睇最美麗嘅部分，或者係睇寫實小說，我哋又抹咗人生嘅某一啲理想咧。咁呢個即係哲理，我覺得佢幾引申到呢啲主題咯。不過就即係希望冇影響大家去台灣食嘢嘅時候嘅興致啦，即係會諗起有隻曱甴喺碗面度。 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就介紹咗咧成英書嘅作品《公主彻夜未眠》俾大家。下個星期日晚嘅八點半鐘同樣時間，我哋會介紹邊一位作家呢？ 我哋會講蘇童嘅。 好，下個星期日晚八點半鐘同樣時間再見啦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 遇見文學，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。